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126集。秋燕自从秋爸爸走了之后，一直表现得很正常，但一到晚上天黑了，就会很粘人，连写作业没人在他身边坐着，他都会不踏实。晚上必须搂着秋意的胳膊才能睡着，秋意要一动，他就会惊醒。边南有时想待秋意家过夜都没办法，小家伙太让人心疼。边南只能每天在秋意回家之前过来陪着秋燕，顺便照着傻子菜谱做几个菜。不过他已经发现，自己这辈子估计都不可能在厨艺上有什么进展了，做了这么些天，一点长进都没有。回回把菜盛到盘子里的时候，他都为秋意和秋燕悲痛一番。 哎，难为你和你哥了，每天都得吃这玩意儿。 炒完一个菜要洗洗锅再炒下一个，要不然就会糊锅，我都说过好几次了。 别教育我。小玩意儿，你哪天给我做一顿呗？ 我说我来做呀，你又不让。 我这不是心疼你吗？有没有良心啊？ 有的，大胡子最好了。 今天你可以喝可乐了。 秋意坐在桌边正打电话，联系人问房子的事儿。今天好像找到个还不错的，离家近，房租也还能接受。边南听了一会儿，房东似乎对租房用来补课还有些犹豫，最后要秋意先去一家家问过邻居，都同意他才肯租，主要是怕扰民。 这麻烦？ 嗯，明天我去问问，这儿挺好的，省得以后出问题。我这个学生不多，不会有什么扰民的，就是电动车停楼下别挡着人家车道就行。 哎，真累。你真决定不上船了？ 决定了，以前有我爸在家还能照应着点，现在我一走就剩二宝一个人，不能总让你跑来跑去吧。 就弄这个补习班？ 嗯，先弄着，就现在都挺多人找的，都已经安排不下了，先看一段时间，如果能行我就跑跑手续。 钱呢？ 所以说要过段时间，现在只能先这么着。 我可以拉拉投资， 说的要跟干几千万的活似的。找你爸要钱吗？ 我一开始觉得可以找我爸，但是觉得要真找他也挺麻烦的，他肯定没那么痛快，没准儿还能让我写个可行性报告什么的。咱们可以找别人。 谁啊？ 杨旭杨大老板啊，每天陪着本做生意还那么孜孜不倦的，他肯定能拿出钱来。还有一个，不过这个不确定，就罗二公子。 哦，提起他还说请他吃个饭感谢一下呢，是不是得到暑假了？ 估计放了假还得等等，他约了朋友去旅行，前两天刚跟我说的。 哦， 不过他一回来肯定又要拉着我打球，不够烦的。 呵呵。 邱大宝，你要不要这么明显啊？ 暑假见见正好。 你挺久没打架了是吧？ 谁说的？前阵刚揍过我老叔。 你老叔就该揍。说到这个，你家这房子 说不清，到时再看情况吧。当初这房子爷爷过户给我爸的，说是卖，但只要了5万。这个如果硬要说有问题也能扯一阵了。 那你打算怎么办？ 说是有规划了，我再打听打听吧。要真是要拆，我打算分他们点，打官司什么的耗不起，我也没时间去跟他们扯这些。 凭什么？ 我不想折腾啊，这么多年就因为欠钱的事儿，我跟他们一直这么折腾着，笑脸赔过，狠话说过，实在太累了。现在我爸不在了，我想消停过日子。 那行。 边南也没多说别的， 秋意那些亲戚，虽然他统共就见过两回，但有多折腾，他能想象得出来。现在秋意想要重新开始生活，想要没有压力、不受干扰的生活，也正常。秋意说会再找两个叔叔商量，不过怎么商量呢？他没跟边南说，边南也没打听，只知道那俩最近一直也没再来闹过。秋意的小补习班已经正式开始上课了，一两个月下来还不错，学生和家长都挺满意。边南偶尔有空会跑过去参观一下，听听秋意给人讲课。现在坐在布置得挺像那么回事儿、挺有学习氛围的房间里，听着秋意讲课，和以前在学生家里补课的感觉不太一样。这让边南对以后把这事儿继续做下去有了期待。不过现在秋意每月赚的钱都存不下来，刨去各种开支，他每周都用一个信封装上这周的钱交给边南还钱。 收债的感觉怎么样？ 特别有成就感，特别爽。哎，你要不要再弄几个学生都弄成三人小班？感觉这赚钱挺多的呀。 哎呀，先不了，别还没怎么样就让人觉得先把质量给降下去了。一对一现在还是要保留，慢慢稳定了再说吧。 嗯，听你的吧，反正我只管收债。 嗯，哎，对了，二宝马上生日了，咱带他上儿童乐园过一次生日吧，叫上他同学一块儿。 行。上回是不是方小军那小王八蛋去儿童乐园过了一次，吹了好几天？咱这回就不请他。哎，不，请他，超过他那一次，气死他。 你怎么就跟方小军过不去了呀？多大的人了都，老跟一个小学生较劲。 小学生怎么了？小学生也分可爱的小学生和讨厌的小学生。就方小军，每回见了我都蹦脏字儿。我要不是看他是小学生，我早抽他了，早晚让二宝收拾了他。 你觉得二宝能收拾他吗？ 哎，不能。二宝跟个小面包似的，脾气太好了。 秋意没时间去儿童乐园订生日餐，只能是边南抽空跑一趟。儿童乐园有两个很可爱的儿童餐厅，里面弄得跟童话城堡似的，还有专人负责陪伴，小孩都愿意上这儿来吃饭。就上回方小军生日来这吃饭之后，秋燕念叨了好些天。边南一进餐厅就看到了个熟悉的身影。 徐蕊。 啊，边南，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带二宝来的吗？ 没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没去医院啊？ 没去，实习的时候觉得自己不适合做护士，就我喜欢小孩，在这儿还挺有意思的。 那你跟万飞赶紧生一个，不用上这儿玩别人家的了。还正好二宝马上要生日了，我过来订个餐，要弄得比较有特色的，你替我安排一下呗。 没问题啊。那这是我们餐厅的菜单和活动项目，你看看。 边南想让秋燕过个开心的生日，然后顺带幼稚的依然坚持要把方小军小混蛋给比下去，所以跟徐蕊商量了一个多小时才把全部内容都安排好了。徐蕊给弄了员工折扣，便宜了不少。全部谈妥，交完定金离开餐厅之后，边南觉得心情很不错。走出儿童乐园，边南没有打车回去，顺着路一直走到路口停下了。直走是地铁站，右转是老妈家。他犹豫了几分钟往右转了。老妈骂过他变态之后，他就没有再跟老妈联系过，现在也不太愿意去联系。但老爸开了口，他还是决定去看看。他不想让老爸太为难。老妈家还是老样子，那几盆枯死的花过了一个年也没收拾掉。现在都春暖花开了，老妈门前还是一片枯败的景象。他在门上轻轻敲了两下。 谁呀？ 我，边南。 过了能有两三分钟，他才听到老妈踏着鞋走过来的声音。门打开了，老妈扶着门堵在门口。 你来干嘛？ 看看你。 哟，不用，我好着呢。这刚骂完你爸，你就上门了，怎么还真跟你爸一条心啊？ 你没事又找他干嘛？ 闲的，我就看你有没有把他家弄得一团糟。 你别再这样了，这事儿谁对谁错都已经过去了，你就不能好好把自己的日子给过好吗？ 哟，哎呦哎呦，边南，你还能来劝我把日子过好了呀？你自己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？ 挺好的。 别逗了，边南，你好不了。现在人家正经结婚呢，还大把离的呢，就你呢？ 我跟你不一样，我们对感情的态度不一样。 是吗？ 是的。你没什么事就行，我走了，不要再给我爸打电话了，别再折腾自己了。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，还教训上我了。 边南没吭声，转身走了，身后传来老妈甩上门的声音。他笑了笑，掏出手机给秋意打了个电话。 今天我带个蛋糕过去吧。 干嘛？二宝生日不是下周吗？ 不是生日蛋糕，就我想买个蛋糕庆祝一下。 庆祝什么？ 就庆祝一下我想吃蛋糕。 那你买吧，庆祝就庆祝吧。你一会儿别做菜了，庆祝的话我做菜吧。你做的菜实在是快把我胃里都杀光了。 行。 边南在店里挑了半天，让人给现做了个小小的巧克力蛋糕，拎着去了秋意家。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非得吃个蛋糕，他对甜食一向没什么太大兴趣，手里这个巧克力蛋糕他看着也没觉得有多好吃，但还是买了，反正有人喜欢吃。边南拎着蛋糕走进院子的时候，发现秋意已经回来了，厨房外面的架子上还放着几袋刚买回来的菜。秋燕从厨房里跑出来，手里抓着一小块叉烧，边吃边冲他过来了。 大胡子，是不是有蛋糕？ 有。哎，身上都是油，别往我身上抹。 我洗手。什么样的蛋糕啊？我看看。 巧克力的。大宝，你今儿怎么这么早啊？ 下午那小孩，我让吕然帮我上课了。哎，你还真买了呀？ 啊，说了买就肯定买啊，算是个二宝预热一下生日吧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